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29章，豆腐的二叔叫做豆艺康，他的资质平平，年轻的时候呢就没什么大的作为，一间细细的公司亦是在他大哥的操持底下勉强地运作，直到他大哥死了之后才开始发迹的。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，豆腐好少提到了这个人，当他是不存在的。我跟他斟了杯茶，亦都不讲嘢，等他开口。豆老头笑了一笑，露出了一副感慨的模样，讲：唉，最后一次见面，你才是18、19岁，一转眼都咁大啦。是啦，我的侄仔呢？我讲出咗去啦，你找他有咩事呢？呢阵时企喺佢身后边嘅嗰个年轻嘅姑娘啊，讲： 打电话叫佢翻嚟啦，我哋系有好事揾佢，过咗呢个村就冇呢个店噶啦。 嗰位姑娘呢个样就好小巧，着住件紫色嘅短装旗袍，身材就玲珑，生到就好靓嘅，但系喺个眉宇之间就带住一股高傲嘅气质。我回忆一下，就想起了这个应该就是豆老头的最小的女。我听豆腐提起过一次，豆老头是二婚的，这个应该是第二个老婆所生的。我笑了笑讲：唉，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这样的好事呢。那位姑娘就接着讲： 这个是我们家的事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。 啊，家事？我讲：他是我兄弟，他的家事就是我的事，有什么事就跟我这个做大哥的讲，我要听一听才知道是不是好事。豆老头还是那一副很和蔼的表情，人老了就真的不是一样，他跟他后生的时候相差就很远。他就说：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停了一停，豆老头就继续说：我呢就知道佢对我呢个做阿叔嘅就係有啲意见。我都已经人老啦，我大哥就係佢咁嘅一粒仔，点样睇我都唔会话不闻不问嘅。佢嘅年纪仲细，亦都应该考虑下终身大事啦。所以呢我就諗住将之前嘅嗰一个咁嘅房产过俾佢，叫佢就好好咁修心成家立业，我亦都算係对得住我大哥啦。我就先唔信佢呢套咁嘅鬼话，但係讲完之后豆老头就冇提其他嘅嘢喎。等咗一阵间佢又唔见阿豆腐返嚟。於是佢就带住一男一女就起身告辞啦。临走嘅时候同我讲： 咁啊，麻烦你话佢知，得闲呢就返去睇睇啦，有一件佢父母留低嘅遗物，想要嘅话就叫佢返嚟一次啦。 呢个係最后一句话，好明显就已经係要挟㗎啦。我冇讲嘢，目送住三个人就走咗。过咗阵间之后，豆腐噔噔噔噔咁喺楼上就跑咗落嚟，佢讲：边度啊？边度啊？嗰只咁嘅老嘢咧，佢一路望，一路喺度立三袖，好似要开片咁嘅样。我觉得有啲头痛啦，唉，心谂好在咧，我啊叫阿独眼龙啊拦住佢，唔系啊两条友一见面，话唔埋真系打起上嚟添，咁啊真系麻鬼烦啊！我讲：唉，唔好睇啦，人都已经走咗啦。跟住就将阿豆老头嘅话就讲咗俾阿豆腐听。佢原先就一副冇所谓咁嘅神情，但係听到最后一句话嘅时候不禁就疑惑起上嚟。佢暗暗沉沉咁讲：咩遗物呀？呢只老嘢唔会係坤我呀吧？独眼龙就係一个精明嘅人，亦都已经听出咗个大概。佢就讲： 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佢既然已经搵上门，咁就肯定有一就有二㗎啦， 仲系去搞个明白好啲。豆腐心里边就记挂住窦老头最后讲句话，所以经阿独眼龙咁一讲，佢又岌咗下头讲：去咪去啊！佢唔通食咗我咩？我听日就去。我话讲啊，听日我啊约咗贵长斋嘅人睇货，因为后日先啦，我同你一齐去咧。豆腐啊挥咗挥手讲：唉，佢自己一个人翻去就得啦。我一谂亦都系嘅，呢、这个又唔系话落斗，光天白日，窦老头唔通将佢斩成几碌咩？谂到呢一度，不由得拧咗拧头，觉得自己又真系有啲过于担心，所以就冇反对。第二日，豆腐翻咗去，我就同贵长斋嘅去睇货。做古玩嘅讲究嘅就系人脉，考嘅系眼力。所谓睇货，就系聚人脉、练眼力嘅好机会啦。一般都系有货嘅卖家，佢哋就联系人脉圈里边啲朋友啊，聚埋一齐，相互交流，攞出嚟嘅往往都系好货。我呢间铺头就开咗有半年，生意都算 O K 啦。所以一般有呢支咁嘅事，都系喺受邀之列，只要得闲就唔好错过。独眼龙就睇店，我就去贵长斋嗰度睇货，同一班行家就讨论下，确实系受益匪浅。呢啲人都系玩古玩十几年嘅行家，见多识广，对于一件物件嘅来源啊、出处、传说、年代、成分等等，都能够分析得好透彻嘅。主持呢一次聚会嘅系贵长斋嘅掌柜，大概系四十几岁，留住个板寸头，着住件褐长色嘅长衫。大家呢就聚集埋后堂，喺个落座之后上茶就唔使讲啦。过咗阵间，佢就攞出咗一个黄布包住嘅嘢讲：， 诸位，这个呢系啊啱啱出土冇几耐嘅货。收返嚟又冇几耐嘅，俾大家长长眼啦。 佢就将样嘢就摆咗个茶几嘅正中间，揭开块黄布啊，示意我哋去睇。呢一个系一个青铜器，造型啊好奇怪嘅，一个圆圆嘅球，大球上边仲有一个细球，一共啊五个。圆球嘅表面呢就有好多凸起嘅点。球的底部是一个正方形的基座，我心里面就觉得奇怪了，这个是个什么物件呢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？前来聚会的大部分人呢也都是好像我这样感觉到很不明。大家在这里看了一番之后，有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纪呢，就跟我差不多的人说，这个是方国印。他这么说，跟住就有些老者好像回忆起什么，拍着手说： 哎，是啊是啊，就是的，这个应该是些好东西来的。 除了我之外，有一些人大概也都听不明，一头雾水。跟住就听那个戴眼镜人解释说，所谓的方国呢，是在这个夏商时期对于周边部落的一个小国家的称呼，在那阵时就未统一，所以呢华夏大部分地区都分布住啲少数民族部落，或者有一啲是诸侯的小国。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住，统一就用这个方国作为称呼。历史比较著名的方国呢，譬如有这个姑竹方，有这个肃镇方、岐方、长方、青州方和犬戎方等等。大部分的小方国都湮灭了在历史的长河里面。在四千几年的岁月里面，那些曾经遍布着华夏大地的诸方国，只是在甲骨上边留低了零零星星的痕迹，引起了人的无下联想。但是由于近年来在这个考古和盗掘的活动里面，人就开始对这个方国文化渐渐就深究起上来，所以就有人认出那一个是方国印，亦就是古代某一个方国的印章，甚至可能是国印。 贵长斋嘅老板本人就姓贵，佢就含笑咁啊，岌咗下头，将呢一个五重圆球嘅方印就放低。果然喺呢个方印嘅底部咧，系有呢个文字嘅迹象，已经系经过咗磨损，就非常之严重，睇唔清楚具体系写啲乜嘢。接下嚟咧，就系、是、一番围绕住呢个方国文物嘅讨论，从历史啊讲到最新嘅资讯，最后就开始估价啦。天南地北，一直啊到到晏昼，先至有人提出咗一个比较关键嘅问题：咁珍贵嘅嘢，到底系边个盗出嚟嘅呢？问呢一个问题嘅就系呢一个应该跟住长辈嚟长见识嘅年轻姑娘。呢句话问得就有啲失水准啦。本来咧呢啲都系暗地里做嘅生意，即使系贵老板，亦都应该知道喺呢啲场合就唔应该问啲咁嘅问题嘅。点知道贵老板就冇咩隐瞒喎？佢又讲：，呢个人咧，应该大家都听过佢个名嘅。叫做吕叔。嗰、那个老者惊呼咗一声讲：吓，我啊真系听过，据说呢一位爷倒出嚟嘅嘢咧都系杀头货，能够收佢嘅货嘅买家就系、是、我哋喺粤地数一数二嘅大家。呢一样嘢点解会嚟到咗你嘅手上嘅？贵老板听完之后啊，挥挥手咁讲。我都未见过佢，说嚟就话长。佢就冇继续向下讲嘅意思，不过我坐唔住啦，我就冇諗到自己苦等咗两个几月嘅讯息，竟然突然之间就从天而降，一时之间我都有啲忍唔住。但係而家就人多眼杂，纵使我心里面翻江倒海，表面上亦都唔能够表露出米。喺临近日落嘅时分，大家就相继咁散去咗，我就留低最后一个就冇离开。贵老板啊笑一笑睇住我，问：哦，你有事？我就讲：啊，贵先生，我留低落嚟咧，系想向你请教一件事情嘅。佢又冇讲嘢，重新就坐翻喺嗰一张红木嘅凳上边，示意我就讲。跟住我就讲：你能唔能够联系到吕叔啊？贵老板好惊讶，佢又讲： 哦，点啊？你都想揾佢攞货？ 我又讲：啊，唔系攞货，佢嘅货我啊真系买唔起啊！实不相瞒，我揾佢就几个月噶啦，系为咗一啲私人恩怨啫。你如果能够帮得上忙嘅，我啊真系感激不尽。贵老板呢系土生土长嘅粤地人。佢又好重礼节，人呢亦都唔错。佢又讲： 哦，咁对唔住啊，我手头上都冇吕叔嘅联系方式。你啊知道啦，佢哋呢一行嘅都藏得好深噶。我手里边呢件嘢呢，亦都系从朋友嗰边就转过嚟嘅啫。佢啊争我一个人情，所以让咗俾我啦。不如啊咁啊，我呢位朋友就出咗国。过两日佢就翻嚟噶啦，到时我啊帮你联系下啦。 事情到咗呢一度啊，总算有啲眉目，我心亦都放咗落嚟。我别过咗贵老板，就翻去铺头食完饮完收拾完之后，就关咗店门，先谂翻起嚟啊，仲未问阿豆腐嗰边嘅情况系点噃，我就俾豆腐打咗个电话，但系。电话一响就自动挂咗，一般呢就系冇信号先会出现咁嘅情况嘅。我心谂豆腐屋企嘅地址，随住城市规划十几年，而家睇起上嚟又可能有啲偏，不过亦都唔至于话冇信号啊。我心里边就觉得有啲唔妥啦，眼睇住外边都黑蒙蒙一片，亦都唔至于话三更半夜向外走啩。独眼龙见到佢就笑咗一笑讲：哎，东家，你哋感情真係唔错啊，不过我讲句话你又唔知中唔中听，佢先行咗一日咋嘛，应该就唔会话出啲咩事嘅。呢一个深圳 又唔係话咩荒郊野岭，你係唔係有啲担心过头啊？俾独眼龙咁一讲，我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啊。话晒豆腐都廿几张嘢嘅咧，冇咁容易出事嘅。怪就怪呢条友平时啊，真係太冇厘搭霎啦。一諗到呢度，我就将个心放咗落嚟，蒙头大睡。第二朝一大清早，豆腐就打电话过嚟。独眼龙一听到，一隻眼就睇住我，一副嘅表情又好似喺度讲：嗱，睇下嘛，人仲在生啊嘛。